一次邓大光故事叫做车祸。小苏是在一间饭店里面做厨师的，间饭店是他朋友开，这个饭店有四层楼高，装修得富丽堂皇。曾经何时，小苏的梦想就在这一间大型餐厅里面做厨师，等自己坐够钱之后再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店。而现在那个梦想正按计划一步一步地变成现实了。小苏住的地方离间饭店有一段的距离，为了方便上下班，他使了5000元买一部摩托车。这部算不上是靓车，但是小苏就是执意那么喜欢他。每日上班落班，他都会悉心认真地将部摩托车抹一次，温柔得就好像对待自己的初恋咁。星期六，小苏好像以前咁骑着自己新买摩托车去上班啦。清冷的风吹过佢条面，顺住领口灌咗入佢身体里边，佢不由得打咗个冷震。空气中的水汽喺佢浓密而且悠长嘅睫毛上边结出咗一层嘅冰霜，搞到佢不得不伸出只手。搓搓只眼，企图由手掌的温度将啲冰霜融化。突然之间，一个瘦削的身影在车前面突然之间晃过。小苏来不及有咩反应，车头就好似脱缰的野马一样失去控制，嘣的一声，摩托车不知道撞上了乜嘢嘢。小苏的身体腾空飞起，然后就失去了知觉啦。就在佢即将昏迷的前几秒。他的目光下意识地去寻找那个瘦削的身影，但是可惜的是，空溜溜的大街上面根本一个人都没有。小苏苏醒过来已经是两个星期之后了。他擘大双眼的时候，就见到他大佬小伟悲喜交集地坐在他身边那里。原来小苏出事那天，他工作的那间酒店发生了一起重大的事故，200公斤的煤气罐意外地爆炸了，将4层楼夷为平地，现场无一人生还。